地球上水的出现揭开了地球生命的序幕。4000年前，中国古代先贤以矿物质入药，奠定了人类医药的起源。185年前，蛋白质的发现揭开了生命活动的深层奥秘。129年前，碳水化合物被科学家们认定为人体能量的主要来源。116年前，维生素的发现破译了众多疾病的密码。43年前，膳食纤维的问世为众多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了新的良机。5年前，现代营养医学的崛起成功发现二型糖尿病的根源，让众多被糖尿病折磨的病患得到改善。关注糖尿病，关注健康，欢迎走进本期健康心路栏目。 有一种病让人谈之色变，全球3.66亿人，这么大的基数，每个人都会发展到并发症，脚肿的跟馒头似的，瘦得一塌糊涂，什么脑中风，什么白内障，视网膜剥离，这些病与很多中老年常见病息息相关。为什么现在身边的糖尿病人越来越多？面对居高不下的血糖值，我们究竟何去何从？众多疑问，本期解密糖源治糖心路栏目将为您解答。 治糖管家，管理健康，管理生活，恢复糖尿病人正常健康的生活方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又能和您准时相约在今天的健康心路的栏目。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依然是张老师。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好的，那接下来就有请张老师为大家讲解糖尿病防治的相关的健康知识。张老师你好。 哎，你好。也问候呢我们守候在收音机旁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非常高兴呢又能够坐到这里呢，和大家分享我的毕生所学，来帮助呢更多的糖尿病人呢走出疾病的痛苦，早日收获健康，所以说呢这些老慢病呢就得到一个好转了。你像以前呢有的时候呢出去遛个弯儿啊，想出去遛个弯儿那都是做梦啊。你像这个中风的是不是啊，那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啊，趁着现在的天气暖和呀也能出门走走了，没事的时候也可以出来晨练了。按这些朋友的说法呀，就是换了个活法，曾经不敢想不能做的事儿现在都能干了。每当听到大家一个个都有这么多的收获，我比谁都开心啊！证明我的努力没有白费。虽然我在研究治疗糖尿病这条路上可以说是付出了我的青春，一辈子的时间都搭在了这上面，但是我不后悔，因为我帮助了更多的朋友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能够帮助咱们的老年人呢有一个健康的晚年，不被糖尿病或者并发症所困扰，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就是值得的。但是越是听到大家这些发自内心的反馈和感谢，我的心里啊就越不是个滋味。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说就像家里有人生病了啊，打个电话请了个大夫，但是等人家大夫来了以后呢，你又死活不给人家大夫开门啊，那你自己说你就是这个大夫是扁鹤是华佗是张仲景是孙思邈，那又能怎么样呢？你都不给人家望闻问切的机会，说句不好听的，这个大夫连你长得什么样都没看见，这药怎么给你用啊？不就是这个道理吗？你吸收功能上不来，脾胃大门打不开，你的药效就是在这扇门外头待着，那么呢事半功倍，或者是白做无用功了。但是我作为这么多年的糖尿病临床大夫来说，我太理解我们糖尿病人和家庭的不易了。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个家庭能在糖尿病困扰几年之后经济上没有影响，几乎都是经济困难。你大把的钱搭在治病上不说， 还没把病治好。因为咱们的糖尿病患者朋友这么多年从得病之后，无论是打胰岛素还是吃降糖药，无论是国内的高级的国外的进口的啊，无论是什么技术的，你花的钱都打水漂了，钱打水漂了，可病还是在那儿。就是因为这个根儿你没有治对，我天天在这里给大家强调，我说我们糖尿病的根源在哪儿啊，就是在肝。因为肝脏长期被各种不良的生活习惯也好，不良的饮食习惯也好，就这么一天天的摧残着，到最后就生病了。那么他生病之后呢，他的功能啊就会逐渐的下降，逐渐的丧失，就不能够正常的去代谢了。也就是说，无论是血糖啊、血脂啊、蛋白质啊，包括垃圾啊，啊，那么呢，只要是肝能管的活儿，它都不能做到以往正常了。所以说呢，糖尿病的患者因为肝脏的糖代谢紊乱，就出现了血糖难以控制。因为肝不能及时到血液当中把多余的糖收回肝脏作为糖原来储备，这时候呢，血液当中的糖的数值就提高了，就导致了咱们高血糖了。那么高血糖呢，就是糖尿病的一个最典型的一个典型症状，也是确诊糖尿病的标志。你说咱们糖尿病患者啊，治了这么多年压根儿没治对，你无论是降糖药物来刺激还是胰岛素来注射都没治对，那你根儿没找对，你病能好吗？如果这样病就能好的话，那能好就怪了。所以说我们要想治疗糖尿病啊，一定要调肝的同时啊，要给什么呢，要给咱们的脏腑给细胞营养。首先怎么办呢，就要解决吸收的问题。这吸收的问题一定要第一个解决，也就是说把吸收这扇大门呢要打开。那么中医呢啊，也往往把脾胃称之为太仓。这太仓是什么呢？这太仓啊，在古代的京都就是存粮的地方，说白了就是国家的粮库。那大家都知道，说即便是现在国家的粮库也是国家的战略要地呀。你打仗不仅需要弹药，更需要粮食，是吧？因为咱们人的生存基础，我和大家在这里讲过，就是食物、水和空气呀、啊。啊，那么如果一个人、一个国家的粮库的门打不开，门打不开，能储存粮食吗？是吧？那储存不了粮食，粮库是空的，那这个国家怎么了呢？必然大乱。那么中医把脾胃比作太仓，说明什么呢？说明脾胃对于我们人体的重要性，它是主水谷运化的。那么如果您后天之本虚弱，脾胃的大门打不开，不能存粮了，没有胃气，那你这人的寿命啊，必不久矣呀、啊、是吧，啊，活不长。反之呢，如果你的后天之本坚固，脾胃的大门打开了，你吃什么能够吸收什么，你的胃气就越发的足，你的吸收功能好，那这人呢，从外表来看呢，披花戴面，红光满面啊，吃啥啥香，那咱们的长命百岁不就有了本钱了吗？啊，你包括我们的糖尿病人也想长命百岁啊，谁不想长命百岁啊，不遭罪能够长命百岁，那将是多么快的一件事情，是吧？那么咱们得了糖尿病以后能不能长寿啊，是吧？当然可以啊。我的老母亲呢啊，70岁得了糖尿病，到现在96岁，很长寿，天儿好了坐着电梯下楼，自己扶着小车能走，那不就是长寿吗？是吧？能自己吃，自己解决大小便的问题啊，那就是长寿，生活不依赖于他人，对吧？为什么呢？他就是通过一调一休来治疗了他的糖尿病啊。实际上咱们得病多年的糖尿病的患者呀，都有个感受，就是糖尿病最可怕的不是他血糖高的问题，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所以说呢，糖尿病导致的并发症啊， 如果细数啊，要87种之多，啊，糖尿病导致的各种各样的并发症才是让我们最担心的，是吧？担心会失明啊，担心脑血栓、心梗啊、脑梗啊，担心糖尿病阻啊、疼痛啊，担心瘙痒、睡不着觉啊。所以说，我们要想治病啊，不光是控制血糖，啊，最主要呢，要解决并发症的问题。只有这个血糖和并发症的问题都解决了，这叫什么呢？这叫两条腿走路来治病，治疗的全面而彻底，我们才能够实现长命百岁的愿望。啊，就像刚才我所说的，我的妈妈属于带病延年，也做到了，也实现了延年益寿吧，是吧？那么我们有很多的糖尿病人，一旦发现自己得了糖尿病之后，啊，同时也会有感受，说自己的胃口不行啊。啊，有的是没有食欲不想吃，而有的是想吃能吃，但却吸收不了，啊，吸收不了，这人呢看着就日渐萎靡了，说明身体的吸收功能逐渐减弱了。有的人甚至平时吃的补品不少，可是却越吃你看着越虚，其实这都是在说明你身体的吸收功能不行了，你的脾胃连营养都吸收不进来。来如何去转化水谷精微给全身输送营养呢？更别说能够让药效直达病灶了，发挥作用了。那么脾胃的大门一旦关闭，就相当于阻断了一切营养的吸收，别说是吃药了，咱们吃饭都吸收不好，是吧？那么你吸收不了，身体的机能啊就会逐渐逐渐的怎么样啊，动用原有的储备，储备动用到一定程度，我们就会发现呢，这个人呢就退化了、衰老了。这个道理我想想大家呢一想就能想得明白了啊。要不我怎么说，我说我们每一位想要通过一调一休去治疗糖尿病的这个朋友，一定要先去解决吸收的问题。你只有吸收，脾胃吸收的功能好了，我们无论是吃药还是补充营养，才不是在做无用功，才能够呢使食物的营养以及药物的药效发挥最大的作用。这就说明什么呢？打开脾胃的大门，无论是在营养吸收方面还是在治病方面呢，对我们的帮助都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您只要还想健康，还想治疗糖尿病，那就一定要在进行调休疗法之前一定要把克山用上啊，打通吸收之后，其实治病跟咱们做事一样，要一步一个脚印，一点点的做啊。你不能一口吃个胖子，你说你想去旅游，你结果不坐飞机不坐火车，你怎么可能直接飞到那儿呢？拿两条腿能飞到那儿吗？是吧？那不现实。那我们治疗糖尿病呢，也一定要按步骤来进行，有计划的去治疗，是吧？啊，如果我们抓住了、把握了我们的脾胃吸收问题啊，解决了，你在调肝治疗的过程当中，那你见效非常快呀，是吧？你在吸收、在修复细胞的同时呢，你这个营养的补充才能彻底的，才能够快呀，啊！因为咱们大家坚持听我节目的朋友都知道了，说对于糖尿病就两点，一个是糖尿病的根源在肝，而不是多年大家都认为的胰岛和胰岛素，啊！那我们的糖尿病患者朋友，实际上呢，是最有体亲身体会的。大家可以想一想啊，无论您得病多少年，不论是二甲双胍还是拜糖平还是中药的消渴丸，您用哪一样把糖尿病吃好了啊，把血糖给控制稳了。尽管有一少部分患者血糖控制的还可以，可并发症不还是找到了您的头上吗？所以说咱们治疗了这么多年的糖尿病，我们根本没找到病根，也就是说我们就算是隔靴挠痒了吧，是不是啊？你没治对呀。为什么说糖尿病的根源在肝呢？因为肝脏是负责代谢的，它代谢什么呢？它代谢咱们人体中的营养物质，血液当中的营养物质就是糖、脂肪和蛋白质，那么它就负责代谢这三种。那么你身体当中吃进去的一切食物都需要装到胃里，是吧？胃来收纳，脾来运化，小肠吸收过后呢进入肝脏，肝脏来代谢，是吧？ 哎，一个是把多余的糖储备起来在肝脏，以备之不时之需；一个是把不好的代谢掉。那肝当肝脏的代谢功能出现异常之后，你就无法把血液当中多余的这个糖储备在肝脏了。这会儿说这糖在哪里头啊？就在血管里作祟了，是吧？嗯，泡着咱们的血管，这个血质量不合格。所以说呢，糖尿病导致的并发症才是从头到脚、从内到外无处不在的。那么因此咱们要治病怎么样啊？咱们既然知道的糖尿病的根在肝，那我们就要调肝来治根，对不对？啊，再一个就是我们大家都提心吊胆的并发症。那并发症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说白了啊，一个是代谢功能紊乱所导致的，一个是营养不良极度不平衡所导致的。那么我们的细胞在严重缺乏营养的情况下肯定会生病啊，它会提前进行休眠、衰老、坏死，最后呢并发症就一个一个的出现了。所以说正确的治疗一定是要双管齐下，两条腿走路，调球结合。在这里呢，我给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人一天不吃饭会有比较强的饥饿感，没有力气干体力活，那如果三天不吃饭的话，恐怕连走路说话都没力气了。那如果一周不吃饭怎么样啊？他活着都成问题了。因此我们一定要做到缺什么补什么。当您的细胞缺乏营养了，只要您把缺乏的营养补充上，细胞就能够实现自我修复了，那么修复后就恢复它以往的正常功能了。这就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讲的糖尿病的调修疗法。调就是调理肝脏，而修就是细胞的自我修复。只有这样做，您的糖尿病以及并发症才能够从根本上得以治疗。在治疗疾病上，大家不要再墨守成规。社会是在向前不断发展的，现代医学的发展是最快的。大家都知道，说血液的来源是食物，是我们摄入的食物转化为气血来维系我们人的生命。就拿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心梗来打个比方，心梗这个病名对于我们每个人都不陌生，但对于心梗的诱因却不一定每个人都清楚。心脏就是由一个个心脏肌肉细胞组成的，我们把它简称为心肌细胞。在心肌细胞中间穿梭着血管和神经组织，心肌细胞呢依赖于流经这些血管中的血液通过收缩来带动心脏的跳动。因此呢，满足人心脏跳动一定要有两个必要的条件，一个是血容量的充足，另一个就是血管的畅通。当穿梭在心肌细胞中间的血管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血液循环出现障碍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心慌、胸闷、气短，甚至心绞痛。那一旦血管堵塞到 85% 以上，就需要在狭窄的部位安装上支架。那么通过支架呢，把狭窄的血管撑宽，让血流通过。所以安装支架后的患者呢，迅速的就能感觉到心慌、胸闷、气短的症状缓解了。但有的患者呢，往往忽视了心慌、胸闷、气短这些症状的出现，终于有一天穿梭在心肌细胞内的血管完全堵塞，当血过不来的时候就是心梗了。可在30年前，对于突发心梗的患者，到院后的抢救措施就是在吸氧的同时通过静脉滴注硝酸甘油来扩张血管，改善心脏供血，来治疗心肌细胞大面积的坏死。可心梗的根源是负责心脏供血的血管硬化了、狭窄了。那么硝酸甘油的滴注速度每分钟只有8滴。那么抢救心梗呢，是在和时间赛跑。在那个年代，心梗的死亡率几乎达到了98%左右。而现在心梗的患者只要能及时的送到医院，可以通过安装支架来抢救患者的生命。尽管大面积心梗的死亡率依然达到70%左右，但和过去相比还是挽救了不少患者的生命。所以说医学的快速发展让很多以往无法治愈的疾病得以根治。 对大家举这个例子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用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同样需要我们扭转一些陈旧的思想观念，因为随着医学发展的突飞猛进，很多以往的不治之症现在已经变成了可以根治的疾病。何况糖尿病它只是疑难杂症，现在通过科学验证发现糖尿病的致病根源就是肝脏的代谢出现了问题，那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调整肝脏的代谢紊乱，使它的代谢功能恢复正常。肝脏的代谢功能恢复正常了，糖尿病所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了，也就能够让糖尿病不再是疑难杂症。那么通过调灸疗法治疗糖尿病，不是不让您吃，是让您吃的有营养有质量。因为人是依赖食物来摄取营养的。通过这档栏目的不断播出，我会教给大家如何吃才能在不会升高血糖的同时，还能够帮助我们降血糖、治疗并发症。这是我们管家永远不会改变的宗旨。除了调灸疗法之外，在一些并发症的治疗上也会教给大家一些方法，比如注意保暖，因为保暖可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适当的做一些理疗，包括热敷、红外线照射，用一些活血的药物来泡脚、泡腿，以及做足部的按摩，这些都是辅助的治疗手段。要想让这些辅助措施发挥最大的作用，前提依然是做好调休以及营养补充。因为所有的这些辅助措施的目的是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让营养过来供给受损的组织，以便它尽快的修复。就拿糖尿病毒来说，糖尿病毒的患者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溃疡面，那么糖尿病人的伤口由于代谢紊乱很难愈合，因此对糖尿病毒的患者，首先在调控血糖的同时，要把原来的溃疡创面通过手术进行清创，形成一个人为的新鲜的无菌伤口。清创包扎后，口服抗生素避免感染的同时，再通过咱们的调灸疗法调肝的同时，再加强营养素的补充。目前呢，通过这种方法已经挽救了很多糖尿病族的患者，避免了截肢致残的发生。由于糖尿病的患者的致病根源就是肝脏的代谢出现了紊乱，因此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即便是通过降糖药的服用以及胰岛素的注射暂时把血糖稳定在正常范围，但由于肝脏的代谢功能没有恢复正常，血脂和蛋白质的代谢紊乱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以逆转，就无法阻断并发症的发生和加重。因此呢，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糖尿病患者，当您出现了下肢皮肤温度下降以及肢体麻木，对水温冷热敏感度下降的时候，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这些症状是糖尿病族的发病基础，也就是糖尿病族的早期症状。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您能够及时调理的话，是可以避免糖尿病病毒向重方面发展的。 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那同时呢，也期待张老师早一点把好消息带给大家。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哪些健康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也想用特膳改善吸收的朋友，请记好我们的栏目电话。 面对疾病的发生和治疗，保持科学合理的观点和方法很重要。研究发现，许多糖代谢过程，如糖原的合成、折合、分解，糖异生作用其实都是在肝细胞内完成的。加强对肝脏的有效调节治疗，是调节血糖平稳比较合理的方式方法。另外，营养医学研究发现，对不同病变细胞有效补充对应的营养素，快速修复细胞，改善人体整体健康机能和免疫机能。更多健康信息，请继续关注本期的健康新路栏目。节目咨询电话：400-707-8816，400-707-8816。在大多数人眼里， 糖尿病是终身疾病，但现代营养医学向我们阐述了不同的观点，那就是二型糖尿病与胰岛和胰岛素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其真正的根源在于我们的肝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导致肝脏调节血糖的能力大幅下降，所以调理肝脏才是解决二型糖尿病的根本。同时补充相对应的营养素，实现细胞的自我修复，才能从根本上调理糖尿病疾病发症。那大家目前常用的治疗糖尿病方法又存在哪些误区？糖尿病到底应该如何护理肝脏？本期健康心路栏目继续为您深度分析糖尿病的护肝之路。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心路的栏目，又到了我们糖友福音的环节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听众朋友，听听大家有什么话想要对张老师说。你好。 喂。 哎，你好。哎，你好。 哎，张老师你好。 嗯 啊，我听您这个节目呀、啊、有几天了。 嗯，有几天了。您是哪儿的朋友呢？ 嗯啊，我是承德的。 承德的朋友啊，那么关注咱们这个姐妹糖员的栏目啊，今天把电话打来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了解吗？或者 啊，这个节目啊，这不我听了这么几天了吗？我总觉得呀、您说的这个理论呢、我倒是弄糊涂了，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 这 啊。 说这个糖尿病的根源，这个不是这个在胰岛吗？怎么你说在肝上呢、这个我就不太理解了。今天打电话呀、就是想问一下看看这个是、这个产品就我能不能用。 您能不能用啊？那我就要了解一下，您是糖尿病患者吗？ 啊，是的。 糖尿病多少年了？ 啊，我是2010年查出来得的糖尿病。 啊，到现在就是8年的时间了啊。今年多大年龄啊？ 我今年说来还不大，今年才52岁。 52岁啊。那么您这8年您用什么来治疗您的糖尿病呢？用什么药物来治疗呢？ 一直吃着这个二甲双胍、后来就打上胰岛素了。 吃二甲双胍以后为什么打了胰岛素了，不吃二甲双胍了？ 刚开始吧，你说我也没多大的这个症状，就是老觉得吧、我这个身体老觉得这个特别的疲惫，没精神。后来啊，我就老也感觉我这个口啊是经常咳得特别的厉害，一天就能喝这个3升水，特别的多。然后就是哎尿多，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晚上也是，特别的烦人。这不这到医院一查，说是这个血糖，我这空腹血糖这都12.3。这产后血糖都19.6，医生啊就给我开了二甲双胍。 所以说您这个多尿啊，就带来了多饮，是吧？那多尿多饮呢，就带来了疲劳，因为你在尿的过程当中导致电解质紊乱了，就带来疲劳，是吧？哎，那么在多尿多饮的同时，有没有消瘦啊？你看你有多尿有多饮有乏力，有没有消瘦？ 瘦，身体不但那个啥，还是瘦得很。 瘦得很啊。那这8年的时间啊，从发现的时候空腹12，餐后18-9，啊，那么用了二甲双胍以后血糖怎么样？ 用上二甲双胍之后啊，刚开始啊，血糖啊，感觉这个控制的还可以。到了15年的时候啊，就不太好使了。 血 糖就不稳了。 啊，到15年 忽高忽低的，高到餐前都到15点，餐后都22点了。到22点了。 这时候打上胰岛素 不行 是吧？ 对，然后就是建议我打上胰岛素了。反正我一开始吧，这不就是现在我打的是早晚是8个单位。刚开始吧打感觉还可以啊，后来就老也是控制不住。你说吧，你要从指标上看啊，还感觉还是差不多的。这个餐前吧又控制到这个6点到7点，餐后啊也就是个8点9点，感觉还控制还可以。但是从那以后啊，我就老感觉我这个胸口老闷。这一查又是说有冠心病了。你说这个不是快就是慢，这心脏啊老也是堵得慌。晚上还睡不着觉。 好。 那就说那您现在的不单只是糖尿病的患者，已经出现了并发症，而且这个并发症是非常危及咱们生命的。我经常在讲，我说心脏无小事儿，是吧？哎，那么刚才您说了，您说您这个一直认为糖尿病以后一直认为这个糖尿病在胰岛上，是吧？所以说那你看你吃二甲双胍刺激胰岛素分泌，血糖最后是不是还是不行了？是吧？就说您分泌的胰岛素无法控制您的血糖了，所以说您是不是您开始打上胰岛素了？打上胰岛素了以后，用您的话来讲呢，也可以，但是并发症还是出现的。那您说您目前的治疗是针对糖尿病的根儿来治疗吗？您自己想一想，您自己 很对，我一直是弄不明白这个道理。 对，因为你要如果在根儿上来治疗，您的病是不是应该越来越轻？怎么会治了八年越来越重呢？是不是？ 对。 哎，咱们如果这个病如果是你打分上去的，就不会说拖到八年越来越重，是吧？ 是的。 那么咱们说，你看你带病来刺激胰岛，那你胰岛素分泌还是不足，为什么呢？为什么血糖高呢？其实咱们呢，哎，有点常识的都知道，说肝脏是什么呢？肝脏是将军之官呢，统领咱们五脏六腑的。肝脏负责什么呢？负责代谢的，是吧？那么咱们血液当中的糖、脂肪、蛋白质都是通过肝脏来代谢的。那肝脏呢，它代谢的能力下降了以后呢，带病工作它逐渐的它就无法控制它的血糖了，也就是说它不能够把血液当中的糖收回到肝脏作为糖原来储备。那它收不回来怎么办呢？是不是在血液当中啊，是不是损伤咱们的血管啊？那咱们的血管 对 实现呢，啊，你说血液当中的质量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呢？血液当中主要的成分就是脂肪、糖和蛋白质吗？是吗？哎，这是咱们血当中的主要的组成部分。那么你当肝脏的这三种代谢功能异常了以后，首先就是血液质量不合格了。那这个不合格的血液在血管内流淌，是不是腐蚀到各个脏腑器官，包括细胞啊？是不是？ 啊，对 对。对你冠心病，你不就是症状最典型的就是轻了心慌胸闷，重了心绞疼，是不是？对吧？ 对对， 你为什么会疼啊？因为你心肌细胞缺血了，因为你糖尿病的患者，你长期的你的细胞、你的脏腑都在一个高糖的环境下腐蚀泡着呢。咱们为啥说糖尿病的患者一说是老糖人啊？老糖人，什么叫老糖人啊？糖人是不是咸的呀？对吧？啊，糖甜的好吃，但是咱们变成了老糖人以后，咱们的身体脏腑细胞能受得了吗？是吧？你的细胞泡在糖水里头。那你心肌细胞泡在糖水里面会怎么样啊？你心肌细胞是靠血来蠕动的，来带动心脏的跳动的、收缩的。你心肌细胞泡在糖水里怎么样啊？你是不是心肌细胞就缺血了、缺氧了、逐渐的萎缩了？你就感觉到胸闷了、气短了、跳不动了，心脏是不是？ 啊， 那至少说明什么呢？咱们是不是肝脏是糖尿病的病根啊？对不对？ 对对。 这你明白了没有？给你掰开了揉碎了，应该明白是不是？不在胰岛。因为你胰岛素的补充，你照样你的血糖也没有完全正常，照样你的心脏还是出现问题了，是吧？那怎么办呢？咱们首先让他肝脏正常工作呀。他正常工作，首先就是恢复糖代谢的功能。你糖代谢的功能恢复了以后，他能够把血液当中的糖多余的部分收回肝脏作为糖原储备。那正常的糖分在血液当中，对咱们的脏腑、对咱们的细胞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过高了不行，过低了不行，让它整好。在正常范围内，什么叫正常啊？你八年的糖尿病应该知道，空腹在3.6到6.1之间，那餐后咱们再七八以内就可以了，是不是？是吧？ 对对对。 哎，那么当你的糖代谢正常以后，对心脏的损伤就没有加重的趋势了。当你的脂代谢正常以后呢，你血管内心血管内的一些动脉硬化的现象就逆转了。当你蛋白质的代谢紊乱逆转了以后，咱们人之所以有力量是离不开蛋白的。那这时候呢，您的乏力的现象就没有了，是吧？血糖正常了以后呢，您是不是您这个尿多渴的问题就没有了？ 对， 是吧？ 对对， 你越尿越渴，尿的越多，身体越同时越渴，越渴越尿，进入恶性循环。越尿最后呢，你多尿带走了低钾，你为什么心脏你会觉得胸闷气短呢？你心脏跳动的也没有劲啊。所以说，病根在肝，不在胰岛。您跟胰岛。治了这八年，您不也没治好，病越来越重了吗？是吧？那像您这种情况，通过一调一灸，多长时间见效啊？ 咱们如果呢在一条一周的同时或者之前用上特膳的话呢，那三天就见效了。见什么样的效啊？你乏力的现象好转了，是吧？你对药物的吸收，对营养的吸收能够都吸收进去了，能够最大的吸收，最大的发挥一个药物的疗效了，那你见效就快了。一个是血糖降不是最重要的，稳，咱们要稳定到正常，是吧？当血糖稳定到正常，你尿的少了，是吧？喝的少了，尿的少了，身体有劲儿了。当血脂正常以后，肝脏的功能完全恢复了，你是不是血管的弹性恢复了，血液的质量合格了？那你心脏，你心肌细胞不缺血了，不缺氧了，它跳动收缩的有劲儿了，你是不是胸闷气短没有了？你也不要再担心哪天把心脏的血管堵了，咱们出现一个心梗的问题了。 对， 嗯，还有疑问吗？问的挺细啊，我能够理解，因为咱们很多的患者说，原来在胰岛，可是治了几十年的胰岛，到现在都没治好，是不是？那咱们通过，哎，方向找对了，用药这个就很快的。咱们用这个调肝降糖方的话，基本上患者在三天就开始朝下走了，在一个月以内血糖就正常了。那针对冠心病的患者呢，会慢一些，因为你心脏有问题啊。是不是？那在一个周期下来呢，心脏的问题基本上也就感受不到了，啊，嗯， 啊，哎，好，张老师，这个问题我算你给我解释的非常清楚，我捋清了， 嗯， 好，那我就听您的，张老师，那我就马上用上。 对，咱们这个医学的发展呢是日新月异的，在以前咱们没有认识到之前呢，应该说以前的治疗呢对咱们疾病的稳定啊维持到现在还是起到一定的帮助的。但是咱们有了更好的方法，咱们是不是应该选择最好的方法呀？啊，嗯， 哎，好，我明白了， 嗯， 张老师，我就谢谢您了。 对，好，有什么疑问呢，也可以再给我打电话，没有问题，好不好？ 好， 有什么疑问咱们都可以打电话，那就祝您早日 康 啊！嗯，好，再见啊。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也祝福您早日重获健康。同时呢，提醒收音机前还在糖尿病这个顽疾面前迷茫的朋友，如果您想早日的摆脱高糖困扰，重归健康生活，请记好我们的栏目电话。你好。 你好，张老师。 哎，你好。 我是这个便秘问题特别严重，一周能去一次，那都是算是好多。我真的是特别痛苦啊，因为我就感觉我还有这个口臭。脸上吧，还总是起包，那个脸色也不好。 看样呢，这位呢是一位爱美的女士啊。您说的很对，其实粪便呢，就是咱们身上不需要的东西，用咱们的通俗的话来讲，就是垃圾，是不是？你看有营养的，咱们都吸收进入血液循环的；没有营养的，咱们是不是通过尿啊、大便呐，是吧？小便、大便排泄到体外了。那你这个垃圾不排的话，是不是咱们身体当中在里头就发酵啊？ 那肯定啊。 而且您没有认识到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最关键的问题啊，就是咱们正常应该一天到两天排便一次，你七天排便一次，你那个粪便在肠道内都发酵了，逐渐把肠黏膜啊这个水分都去吸收没了，不单纯是您便秘的问题，而且这种情况容易导致直肠癌或者结肠癌的啊。也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啊，发现有很多直肠癌、结肠癌都有便秘史，这是最要命的，啊， 我跟您说，我呢，2015年夏天的时候啊，就是结果检查发现了有糖尿病了，当时吧没觉得怎么的，因为我那个血糖也不高，就空腹八那样，我 餐后呢，空腹八，餐后是多少呢？ 餐后我没测，当时。我就觉得自己身体吧没什么是就是特别不舒服的，没有，只是就是感觉有时候感觉容易饿，想吃东西，我不就家里买了一些个点心放在家里嘛，但是现在是啊，最近呢，哎呦，我就发现这个身体有变化了，我那个脱发 变化 很严重，都成把成把的掉，现在有的地方是啊，就剩几根了，就都显示那个，就是那个白色的都露出来了，那个头皮 都露出来。今年多大年龄啊？ 56岁。 56岁，咱们应该还是个爱美的女性呢，啊，还没有到老年呢。那你这头皮一露的话呢，就影响美观了。你看便秘脸色就不好， 还长斑，再脱发，是不是？这挺苦恼啊！啊， 就是啊，我这不自己哈、啊，我就也饮食上啊，我也挺注意的。那个甜的东西啊，我完全就不吃，还有那个肉啊，我也基本不吃。我就是连那青菜选择上啊，我也挺小心的，但是血糖啊，结果还是高了。我 血糖从最刚开始的八，就是现在的血糖比2015年的时候还是高了。那么最近测血糖、啊、血糖是多少呢？ 我这不最近那个血糖控制不住了，还到医院去住了一个月，空腹都有14.3呐、特别高。 餐后呢？ 哦哟，那餐后那就更加高了。我空腹都有18.3呐。 那么空腹18.3，餐后应该在23.4了啊。那您目前用什么降糖药呢？因为您这次一住院这么高的血糖，大夫肯定给您开药了，不吃药不行吧？ 我现在吃这个拜糖平，还有优降糖一起用。 一起用血糖怎么样？ 哎呦，这个血糖不还是控制不住啊，还是高啊。 还是高。 所以我这不就打电话来麻烦老师您，看您不能帮帮我。特别是我这个脱发，您看不能让它这么大把大把的掉啊。还有我这些还有别的一些并发症啊，要是出来的话呀，我就真的我不敢想象。我不光自己遭罪啊，我到时候还会给儿女也添麻烦，增加负担。 所以说咱们都是做母亲的啊，您比我小几岁，我今年62岁，但是咱们当妈妈的心都是一样的，是吧？就是咱们不考虑自己遭不遭罪，咱们怕给别人增加负担。其实我听见这个2018年最有意思的一句话，就是说当你躺在病床上3年你试试，真的是久病床前无孝子啊。因为还是要生活，是不是？ 对呀、 那么你这样想，您从得病以后，您很注意啊。用您的话来讲，咱们这个不吃那个不吃，就吃点青菜，为的就是血糖能够长治久安。但是事实上，得病3年，从2015年到2018年，您的血糖在用拜糖平啊这两种药的共同作用下，你的血糖还是上来了。为什么呢？说明什么呢？说明降糖药对您不能发挥作用了，因为您肝脏的代偿功能已经越来越差了。因为肝脏是调整血糖的，就是肝脏的代谢出现了问题以后，它不能够把血液当中的糖收回到肝脏作为储备，那怎么办呢？收不回来就在血液当中。而你用代糖平和优降糖会导致什么呢？咱们且不说代糖平，就说优降糖吧。这优降糖啊，它是黄尿类的药物，它经过肝肾代谢的。你为什么叫头发呀？就是优降糖的毒副作用。我这样讲，您能听明白吗？ 明白了。 因为它伤肾呢、咱们大家都知道头发是什么呢？肾之华在发，说明头发是肾脏的花朵。当你肾脏受损了以后，你这个花朵是不是就枯萎了？那咱们的头发是不是就枯萎了？那枯萎是什么呢？头发它也是有生命的，有毛囊啊，你枯萎了它是不是头发就脱落呀？对不对？这就是药物导致的肾脏损伤。而糖尿病的治疗咱们为什么要调肝呢？因为您就是因为肝脏代谢功能出现异常了，它不能够把血液当中的糖作为储备了，储存在肝脏了，怎么办呢？就在血液当中。那你想想啊，咱们身体啊当中就像一杯蜂蜜水一样，你就像您的血液像蜂蜜一样，空腹达到18呢，餐后达到23.4了，您的血液是不是越来越粘稠啊？你这个粘稠的血液在血管内流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阻力非常大呀？气的血管、毛细血管什么的就都堵得差不多了。我还忘了问一下，您现在眼睛怎么样啊？从得病这几年， 我眼睛视力也是看东西模糊，看不清的。 对啊，为什么看不清了？就是你眼底的血管像头发丝一样细，你血液特别粘稠，眼底的血管啊已经流通血流不畅了。这时候呢，您就感觉到原来能看清的，现在都看不清楚了。所以说，糖尿病的治疗用您自己。您自己感觉到您目前的降糖药是不是用的方向错了，是吧？ 是不管用， 对吧？不管用。为什么不管用啊？没有用对方向啊。那么你的降糖药就是刺激胰岛带病来工作的， 这是鞭打病人的治疗，而且他胰岛再带病工作，他解决不了糖回收的问题。你肝脏不能把血当中的糖回收到肝脏，那你的血糖永远是高的，所以说你的降糖药是不能发挥很好的作用的。而且你会发现你现在确诊糖尿病三年，视力已经开始下降了，肾脏已经开始受损了，如果再来个三年您会怎么样啊？那就很难说了，心里不敢想了， 分担了， 不敢想，是不是？刚才您说怕给孩子这个增加这个困难啊，增加孩子的这个负担，所以说咱们既然找到了糖尿病的病根，是不是一定要通过调肝来治疗啊？尤其像您刚才所说的，我这个烦恼啊在哪儿啊？大便很困难呢，是吧？为什么大便困难呢？这不还是肠胃不好吗？你为什么你这个嘴里有味道啊？还是你脾胃不好，消化不好？你粪便七八天排一次，食物全堆积在胃肠道中，你这个反过来这个味儿能好吗？肯定是非常难闻的，有一种酸溜溜的臭乎乎的味道，是不是啊？ 嗯嗯，是的 啊，发酵了，这食物发酵了。所以说您这种情况啊，通过一调一修，当你达到每天都排便的时候，你想想你是不是吸收的好了，你才能每天的排便呢？脾胃不单纯管吸收也管消化呀，你吸收了好了，能吃了，营养不缺乏了，然后呢你这个代谢正常了，能够排出去了，能够排空了，能够排空以后呢，你是不是你嘴上的味道就没有了，是吧？ 嗯， 啊，另外你脸上的那个色斑什么是吧，你关键你正常排便以后咱们是不是轻松了，没有腐胀了，对，你也不用再担心咱们出现这个像刚才我所说的这个结肠癌的问题了啊，这是最可怕的。哎，再加上一调一休，您能够做到血糖的长治久安啊。咱们降糖不是目的，关键血糖稳定是目的。为什么能够做到血糖的长治久安呢？就是您肝脏的代谢功能恢复了，它能够调控血糖啊，是吧？把血液当中多余的糖就收回到肝脏，你吃的多了我就给你收回来，让你血液当中的含糖量总是空腹在3.9到6.1之间，你餐后总是在7-8以内转悠，是不是？哎，这时候你才能够目前的这个像这个优降糖啊、代糖品才能够停掉，而且呢，逐渐的你的这个血管啊畅通了，你血质量合格了，不那么粘稠了，眼底的供血恢复了以后，你是不是视力就在好转了？ 嗯， 是吧？哎，所以说呢，咱们讲啊， 嗯，我就看到希望了， 嗯，看到希望了。但是我跟你讲啊，您今天打进来这个电话，很遗憾呢，就是说咱们。方法您知道了，希望是肯定有希望，而且用药特善就是28个周期，脾胃的功能打开了，你这时候再进行一调一休，你就真正的看到，哎呦，这个糖尿病啊是真正的有救了，不用说再把这个药吃到最后了，是不是？越吃越多，身体健康越来越差， 嗯， 那当你这个哎这个肾脏的损伤不再用这个优降糖的时候，你是不是肾脏的功能逐渐的修复，修复到一定程度？你这个头发就不会再继续脱发了，是吧？用药安全非常重要啊。 哦，好，那我就按照老师您说的去做。 对啊，医者父母心，所以说我说呀，咱们糖尿病的患者，尤其是患病多年的，目前的治疗效果不好的，一定要用最先进的、最科学的这个医疗手段来治疗。那糖尿病的治疗更是如此了，咱们一定要用这方法，用最新的方法。来治疗自己的疾病，好吗？ 好，那就麻烦张老师您了。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您可以拨打咱们400平台的电话啊，然后呢我们在治疗一调一休的同时呢，还给你补充你所需要的营养素，因为我们北京的博士工作站呢给大家制定的是个性化的这个治疗方案。因为糖尿病多年对于您来讲有一定的肾脏损伤了，是吧？还有一定的眼底的这个问题了，怎么办呢？咱们的对于您补充的营养素呢，对于跟一些心脏损伤的那么营养素的补充是不一样的，针对每个人的营养素的配比都是不一样的啊，每个人都有专门对他服务的这个指导老师啊，来这个伴随着他，来陪伴着他，逐渐的从最开始治疗到逐渐的走向康复啊，那咱们呢也就祝您早日康复啊。 好，那我赶紧打电话，那谢谢张老师了。 好，不客气，好，再见啊。

408-4007-106-108，一个电话，海参加上焖烧杯，直接送货上门。先看货验货，满意再付款，给您二次选择的机会。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您可以拒绝1999直降1300块钱的巨大优惠，但是我觉得大家千万不能拒绝给家人带来来自于地中海纯野生海参给身体营养帮助的机会。活动还有最后的20秒钟了，先预先地中海的野生进口海参，只要699，裸价销售，还有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4007-106-108，4007-106-108。 温宁知识热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红楼梦》。 满纸荒唐言， 瞧啊，比那画好上了10倍。 一把辛酸泪， 我为的是我的心， 我也是为我的心。 都云作者痴，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 水解其中味， 扔在水里不好，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描绘出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敬请收听。 邢夫人当众训斥王熙凤，说他不应该在贾母寿诞之日为点小事重责两个婆子。王夫人马上传话，就要手下人放那两个人，这样一闹腾啊，王熙凤有点下不来台了。她觉得很委屈，自己带病坚持管家，勉强支持，每天活没少干，累没少挨，费力不讨好，一时心灰意冷，伤心的落下眼泪，一赌气回到自己屋中大哭一场。外边来祝寿的男男女女，看戏的、听书的、喝酒的、画拳的、看花的、逗鸟的，说说笑笑，非常热闹。王熙凤的屋里冷冷清清，大哭一场啊。就在这阵儿，琥珀来了，说老太太传你过去回话。凤姐急忙擦干眼泪，洗了洗脸，上点胭脂，装着没事一样，同琥珀来到上房屋见贾母。贾母问凤丫头，这几天送礼的有几架围屏？哦，16架。都是什么样的？有几个大的，有几个小的，其中最好看的是江南老甄家送的一架满床户，还有一架百寿图的。哦，这两家别动，替我收好，我要送人用。哎，这阵儿鸳鸯一个劲儿朝凤姐脸上瞅，引得贾母纳闷，你不认得他了？瞧什么？哎，我怎么看他眼睛肿了呢？是吗？过来我看看。老太太眯缝眼睛瞧，哎呀，你们甭看了，刚才我觉得有点痒痒，揉了几下子。鸳鸯说，你是受了气了，哭了吧？谁敢给我气受？就是受了气，老太太好日子我也不敢哭啊。贾母说，就是啊，凤丫头懂事儿，你呀、在这伺候我吃饭，然后和侄儿媳妇儿一块儿吃，吃完了帮助两位师傅替我捡佛豆，你们也好急急瘦。头几天你姐妹们和宝玉都捡了，如今也叫你们捡捡，别说我偏心。然后有人摆上一桌素菜， 水仙庵那两个尼姑在这吃，又摆上荤的贾母吃，吃完之后抬下去由凤姐尤氏吃，还有两个女孩是贾母刚才留下族中的两个孩子，一个叫喜鸾，一个叫四姐儿。这两孩子长得挺喜庆的，被贾母留下陪她说两天话。这四个人吃完了洗完了手，点上香，捧过一升豆子来，两个尼姑先念了佛语，开始捡佛豆，就是把豆子一个一个捡到簸箕里，捡一个念一声佛，等明儿个煮熟了，再命人到十字街头分给过路人，好结寿缘。再说鸳鸯，方才听琥珀说凤姐在家里哭的事儿，就悄悄地向平儿打听了原因。到晚间没人了，回了贾母，嗨，凤姐被内院大太太当着众人面给来个下不来台。贾母说，这是你们大太太素日没好气儿，不敢发作，今儿个就抓住这么一个歪理儿，拿这事儿扎法子立规矩。哎，说着我想起个事儿，叫个人进来到园子里跑一趟，告诉各处女人们，嘱咐他们，我留下了喜鸾和四姐儿，叫他们在园子里玩一玩，他们是穷孩子，不许慢带，照看要精心些。我知道咱们家的人呢，有一个坏毛病，都是一个富贵心，两只体面眼，若有人小看他们，我听了可不依。是这个婆子答应刚要走，鸳鸯说，算了，还是我去吧，他们说话谁能听啊。说完到园子里，先去稻香村，丫鬟说李王和尤氏都在三姑娘那。鸳鸯又来到秋爽斋，一进小翠堂，就看园子人都在这说说笑笑，众人看鸳鸯来了，赶紧让座。哎呦，怎么这么晚了还跑了呀，不许我来逛逛啊。接着就把贾母的话说了一遍，李纨等听了，立即叫人把各处的头都换来，命他们告诉手下人知道。尤氏说，嗨，老太太想得真周到啊，我们十个绑到一块儿也赶不上。李纨笑了笑，别说了，凤丫头站着聪明劲儿，还离老太太脚踪不远。鸳鸯说，得了吧，还提凤丫头虎丫头，她也怪可怜的，虽说这几年在老太太太太跟前没有什么错，可暗地里也不知得罪了多少人呢，做人难呢，若太老实了，没个机灵劲儿，公婆又嫌太窝囊，家里人也不怕，若有个机灵应变劲儿，又得罪人，可不是我当着三姑娘面说呀。老太太偏疼宝玉，那背地里都说偏心，如今老太太偏疼你，他们也有意见，你说可恨不可恨。探春笑了笑说，嗨，糊涂人多，哪有功夫跟他们计较呢，我说啊，倒不如小门小户人家，虽然生活寒苦些，一家人欢天喜地的快快乐乐，尽享天伦之乐，我们让人家打外头看着说不定多好呢，什么千金万金的小姐，他们哪知道我们这儿人多事儿多，有说不出来的烦恼，没完没了的难事儿，厉害呀。宝玉说，三妹妹啊，你太操心了，我不是常劝你吗，想那么多干嘛，过一天是一天，你看我们这些男人还得念什么八股文章，没你们女孩家有福啊。尤氏说，谁像你啊，只知道和姐妹们玩玩笑笑，饿了吃，困了睡，一点儿不考虑将来。宝玉说，能够和姐妹们过一天是一天，死了也就完事儿，管什么将来啊。李纨笑了，听他又胡说了，就算你是个没出息的，难道姐妹们都出门子了，谁还陪你啊。以后个人又都怎么样谁知道啊，反正今天咱们在一起就快乐一天，我就是明天明年死了也算是随心一辈子了。这时那个喜鸾姑娘笑着对宝玉说，二哥哥你别这样说，等这里姐姐们都出阁了，老太太寂寞，我来陪你们作伴。李纨尤氏都笑了，姑娘啊， 你长大了就不出门子了。说的谢鸾低下头。鸳鸯说，都起更了，我得走了。说完辞别大家往回走。他刚到园子门前，只见角门虚掩着，还没插。这时园子里已经无人来往，值班的屋内闪着灯亮。今儿是初四，一钩新月，半明半暗，天还挺黑。鸳鸯独自一个人，又没挑灯笼，脚步又轻，所以值班的人都没注意。他刚要出门，忽然就听甬路旁边太湖池后边哗楞唰，隐隐约约传来衣衫的环佩之声。因为这会儿啊非常静，几乎掉地下一根针都能听见。那边的声音把鸳鸯吓了一跳，他赶紧倒退了两步，拢足了眼神仔细观察，看清了石头边呢果然有两个人。他仔细的看了看，那两个人发现了，蹭蹭就想往树丛中躲藏。鸳鸯眼尖呢，借着星月微光，他看准了穿裙子的女孩子是迎春屋里的丫头思琪，就以为啊思琪和别的女孩子在这玩，便压低嗓音说，思琪你还不出来，要吓着我，我可去喊人了啊，拿你当贼拿。说是当贼拿，也是鸳鸯一句戏言，为的是叫他出来。没想到思琪做贼心虚，以为鸳鸯看见他办的事儿了，赶紧从树后转了出来，一把拉住鸳鸯的衣襟儿，双膝跪倒，好姐姐千万别嚷啊。啊，弄得鸳鸯都愣住，不知道怎么回事。快起来，怎么回事，我思琪满脸红胀，羞羞答答的。鸳鸯一回想，哦，才刚看见人影恍惚惚像个男的，就猜着了八九，倒羞得面红耳赤。那个是谁？是我表哥。呸，羞死人了。思琪一看瞒不住，回过头来低声说，你不用藏着了，姐姐早看见了，快出来磕头，请姐姐饶命。那个男人听了，也从树后边爬出来磕头如捣蒜。鸳鸯转身要走，思琪跪爬了几步拉住了鸳鸯，苦哀求，姐姐这种事要叫主人知道，我们就没命了，求你高抬贵手，饶了我们吧。鸳鸯说，你放心，我谁也不告诉就是。就在这阵儿，角门上有人说话，鸳鸯姑娘出来没有啊，上锁吧。鸳鸯正被思琪拉住不得脱身，一听门上这么说，就大声喊，哎，先别关门，我就出去。思琪没办法，只好松了手让他去了。鸳鸯出了角门，脸上还觉得发烧，心砰砰直跳，心想今晚遇着点事儿不能说呀，奸盗相连，关系人命，还保不齐连累旁人，反正与我无关，就让他烂到肚子里吧。鸳鸯回房自取安歇不提。再说思琪，思琪是迎春身边最得意的丫头，上次为了吃鸡蛋羹不是跟刘嫂打了一通吗，就说明她是有身份的，从小啊跟她表兄潘佑安在一起玩，两个人是青梅竹马，这几年都长大了，彼此又都出落得品貌风流，两人都在贾府为奴，潘佑安在宁府，思琪在大观园，又因男女有别很少见面，赶上思琪回家，潘佑安知道了就悄悄过去，两个人眉目传情，山盟海誓，可又不敢跟老人挑明。你想啊，那个年代哪有年轻人谈恋爱婚姻自由啊，全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们俩怕老人不同意怎么办，后来就想法买通了园子里的婆子们给看门留道，俩人好幽会。今儿个就是旧情重提，却被鸳鸯给撞上，吓得潘佑安跑出了角门，思琪回到屋里一宿没睡着。 第二天见了鸳鸯，这脸上还一红一白的，很不自然，心里没底呀，精神恍惚，一连几天没什么动静，知道鸳鸯没说，这才放心。哪知这天晚上有人告诉他，你表兄逃走了三四天没回家，如今正打发人四处找他呢。思琪一听啊，气得差点昏过去，心想堂堂男子汉怎么这么胆小啊，没怎么地先跑了，要是真闹出事儿，死要死到一块儿，那才有情有义，要敢做敢当啊。他越想越窝囊，第二天就茶饭不思，没精打采。思琪病了，鸳鸯知道那边走了潘佑安，园中病倒，思琪听说病得挺重，就想到那天晚上事儿，一定两个人呢怕我说出来吓得这样。鸳鸯反倒过意不去，以探望为名来到思琪屋里，把别人支出去，对思琪说，我要把那件事说出去，叫我不得好死，你只管放心养病，可别白白糟蹋了小命。思琪很受感动，拉住了鸳鸯，半天泣不成声。我的姐姐，咱们从小耳鬓厮磨，你从不拿我当外人，如今我一步走错，你又这样待我，等我病好，给你立个长生牌位，天天焚香礼拜，保佑你福寿双全，我就是死了变骡子变马也报答你。鸳鸯又安慰一番，这才出来。鸳鸯想，这两天贾琏不在家，又因为邢夫人这一闹，凤姐儿有点发蔫，于是顺路来看望凤姐儿。二门上人见识鸳鸯也不用通禀，就把他接进来。刚到堂屋，就见平儿从里间出来了。鸳鸯姐姐来了，奶奶刚刚睡觉，你先到我这屋坐。鸳鸯跟着平儿来到东边屋里，小丫鬟倒了茶。鸳鸯问，你奶奶这几天怎么了？我看她懒洋洋的。平儿见屋里没人，叹了口气，哎，她这懒洋洋的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了，一个月之前就这样，这几天又一通忙，还受了些嫌弃，把这老病啊又勾出来了。哎呀，为什么不请个大夫治治？嗨，我的姐姐，你还不知道她这脾气呀、啊，一贯争强好胜，就怕人家说她有病。我关心她，说了句奶奶觉得身上怎么样，她就动了肝火，说我咒骂她得病，就这样还天天的查三访四，老不放心。鸳鸯说她到底得什么病呢？平儿又往前凑了凑，在耳边小声说，你还记得吧，去年元宵节过后他就小产了，以后就落个夏红之病，一直吃着药，直到九月才见好，可又毕竟一年都不来，上个月行了经之后，这一个月啊就离离拉拉的没个完，这还不是大病啊。鸳鸯一听，哎呀了一声，不好啊，听你这话，这不是崩漏雪崩吗？平儿啐他一口，哼，你个女孩家，你知道什么？鸳鸯脸红了，笑着说，啊，这是我娘说过，我姐姐就是这个病死的。哦，对了，你应该知道，我倒忘了。俩人正说着，一个小丫头进来向平儿说，才刚那位朱大娘又来了，我们说奶奶才睡，他就往内院找大太太去了。两人听了都是一愣啊，这朱大娘最近总往这儿跑，她又想坑害谁呢？这朱大娘是干什么的呢？是个官媒婆。什么叫官媒婆呢？可不是专管保媒呀。那个年头啊，在衙门当中当差的也有女的，负责看押女犯人，因为男女授受不亲呐、啊。要是分开管呢方便些，这些女差人呢除了承担女犯人的押解伴送差事以外，其中还有这么一个专职，就是承办责配女犯人。在那个年头啊，一旦男人犯了罪，全家任人摆布， 什么自由啊，什么人权呢、啊、认什么没有。这女人就更苦了，让你嫁给谁就得嫁给谁，全凭当官的一句话。这里边冤狱多着呢，花活圈套也多。这些女差人借着工作之便，他们还监管着官僚贵族之家放出来该婚配的女奴们的事儿。前文书咱们表过，老贾家到年根底下，由林之孝开了个单子给王夫人和凤姐看，上边写的就是该婚配的几个丫鬟的名单，那就等着圈月之后交给这位朱大娘，这位朱大娘呢再拿着名单到南方呢去说媒，她从中渔利。哦，这个朱大娘还是个工作狂，不但本职工作干得很起劲儿，没事还到处的拉气儿，只要有利可图，什么媒都保。真像张寿臣老先生那段相声两头懵，最近他打听出一个秘密，就是大老爷贾赦欠了人家5000两银子，欠谁的呢？世袭指挥孙少祖的。他就替老孙家到贾府保媒，叫贾赦把女儿迎春许给孙少祖。他本想先到凤姐这里探探口风，偏巧凤姐刚睡午觉，他就直接到东院去找邢夫人去了。邢夫人和赦大老爷的人性咱们早就表过呀，朱媒婆跑了几趟告诉两口子，只要把二小姐迎春给了孙家，那5000两银子就不用还了。他们俩一听拿女儿可以顶银子，就不管迎春的死活和前程，婚事就定下来，准备要择日迎娶。这件事情做得太不对了，为什么这姓孙的顶不是东西了？什么样啊？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他们俩也不敢私自做主，又回了贾母。贾母心里不乐意，一想这么大的事儿，你们应该详细跟我说说，哪出这么孙少祖，把他领来叫我看看。可是又想自己年纪大了，少管闲事，儿女的婚事自有前缘，又是他父母做主，我自己来也未必能听，又何必出头多事呢？更主要他打心眼里烦这个大儿子，懒得跟他说话，只说了句知道了，别的什么也没提。贾母有块心病啊，心想我这块心病谁能替我治呢？就是宝玉和黛玉的婚事。这几年看宝玉和黛玉关系特别好，可有一样，林黛玉的身体越来越弱，宝玉发痴呆，这两人的将来是不是能够成为连理，主要看王夫人。王夫人是一字不提，相反对薛宝钗格外的好。贾母着急呀，我那死去的女儿就留下黛玉这么一个孩子，我活着一天，他们冲我的面拿黛玉当千金小姐，我一旦走了，她在这还能住下吗？恐怕应着那句话，红颜多薄命啊。所以贾母也顾不过来了。迎春这门亲事呢，贾政知道了。贾政知道孙少祖的为人，因为都是同在朝廷为官，论年龄还合适。孙少祖未满30岁，生得相貌魁梧，体格健壮，弓刀师马步剑还算娴熟，人也聪明，善于应酬权势，而且又家资巨富。本人现在在兵部后缺提升，就算没娶妻，但他是一介武夫啊。这个人生性粗野，吃喝嫖赌无所不为，抢男霸女无恶不作，远非知书达理人家。外边传说孙少祖这个人性是三字经横念人性狗，要说是狗还抬高他了，其实是条残忍的狼。后来贾宝玉写诗骂他是个中山狼，那个官媒婆朱大娘可不管这些，只要能得到钱，我管你是给狼给狗的，只要把婚事办成就行。他来了好几次，